我们俩人日死相拍，我们爷俩在来。老道在不是母的腮帮子，心里说千万可别来了。皇上乐了，哎呀，不要客气，斗法你赢了，我赢了。你老薛，我不赢，我干嘛来了？这气儿啊！可我可得问问你，一上法台，他说什么五两拨怎么意思？哎，这个老道华小园呢，他认准了他是华小园的。那么你说好家伙呢？这是我们三中的主语啊。那么他说无量寿佛万寿无疆，你怎么什么一大堆夸赞家伙怎么意思？我不给钱，这个地方不给钱呢，我不给钱。哦，我问问你，你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，这怎么意思？一个小指头啊，这个老道他不学好啊。怎么不学好啊？他要娶媳妇儿。 皇上一听恼了，呵，出家之人不守清规啊，贪乱无常，岂有此理。老道心里说，这都哪儿的事儿的。 那么他要娶媳妇儿，干嘛伸一个手指头啊？ 这一个小指头啊， 他娶媳妇儿的办喜事啊，他要埋我一口锯。 哦，要埋了一口猪。那么你伸两手指头呢？ 我就一口啊，两口我也有啊。那么他伸仨手指头呢？他却要三十来斤的。你伸我手指头呢？我是三十来斤没有，挺小嘛也是五十多斤。那么他拍心口呢？他还要性干肺呢。那么你拍脑袋呢？ 我说连举头全急的。 欣赏了这段传统的单口相声《山东斗法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请常连安先生啊，为我们带来一个单口相声的小段《小孩念书》。 我再说一段啊，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，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，一个人不行。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，一气贯通，要把它说下来。啊，您看这个山东吧，还是傻小子睡凉炕，怎么全凭火力壮嘛？瞎子不识。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，你拿我们艺人来说，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，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，也说没念过书嘛，也说念过俩月，怎么念俩月呢？他念不起啊。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，那阵没有学校，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，我上学那阵学藏铺。怎么叫学房铺啊？老师带家眷呢，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，老师带做小买卖，糖豆啊、大酸枣啊、红模子呀、粉笔呀、都得买他的。买他的也有好处，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，他也给你画圈，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，真打人。那板这长这老厚，打搁这桌上垫着，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，打四下疼，拿回来了不算，提令打。您算算我们这第二代，那可不是吗？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、啊。那不行啊，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，比不了啊。现在真正的第二代，我那这什么第二代呀、啊？我那这就好比您抽旱烟，抽完两代磕了不管了。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。实在吗？我念书，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？姓赵，有个外号叫阎王赵，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。40多岁，留着黑胡子，他老不乐呀，小孩见他就害怕。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，有蒙经、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，百家姓共和才三四篇，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，我这心里老害怕。我8岁，还一学伴呢。比我大1岁，9岁。这小孩也不是糊涂，也很聪明的。百家姓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，4句。